第110篇，墨西亚是君王也是司祭，达味的圣咏。上主对我主启示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。上主由西庸伸出你的权杖，你要在你仇敌中统治违法。神圣光辉的王位，你生之日已协同你，在小民之前好似甘露，我既已生了你。上主一发了誓，他绝不再反悔。你按照墨基色德品位永作司祭，上主站在你的右边助战，易怒的时日把列王踏践，他要惩罚万民堆垒他们的尸首，他在大地各处击碎他们的头颅。他于道旁畅饮溪流，正为此而挺胸抬头。